各位喜欢读《使徒行传》吗？啊，这段期间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看见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同样的，神也要工作，不仅在初代教会，也要在今日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上礼拜我们提到了那样子的一个神迹，就是这个瘸腿的40几岁的人获得全然的医治啊。我们今天也读到这些经文，这个人原来40几岁的，所以从小看他长大的这许多人都看见这样的神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电影里面来讽刺基督教的一些神迹啊，的确有些事情好像不是真的啊。有些电影里面就是描述有布道家啊来医治，来按手祷告啊，其实有很多并非真的得到医治啊，或是不是这么明显，甚至有作假的情况。有许多电影是这样描述，有个电影就是这样描述一个布道家，他用许多的方法啊，先知道会众当中的一些问题啊，一些需要，以至于他公开讲出来，好像他是一个先知一样。可是他仍然在讲台上传讲圣经的信息，神医治的大能。结果有一个小男孩真的得到医治了。而且有一个地方原本没有下雨，真的下雨了，连这个布道家自己都大吃一惊啊！原来他所传讲这位神，他原本想利用这个信仰，利用这个宗教来谋取他个人的利益，可是没想到神的话语是在今日依旧有这样的权柄，这样的能力使人得着医治，使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得着解答。最后，彼得又讲了第二篇的道啊，第二篇的讲道就在第三章。如果各位回头去看，仍然是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为中心。你发现他们传讲信息都非常的简单。第一次彼得讲道就3000人信主，那这一次呢，他讲完道之后有多少人信啊？光是男人就有5000人，如果加上妇人加上小孩，可能超过1万人来归信耶稣。你看见一个简单的信息，一个福音真正的内涵，也许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包装，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人就来归信他，就能得着医治。昨天啊，我们参加一个婚礼啊，然后因为在台下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新郎新娘的他们的同事朋友啊，20几岁30几岁年轻，大部分他们可能也没有来教会聚会。那我在想，我要跟他们传讲什么？我只有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我要讲耶稣吗？啊，他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过时了啊？这个会不会太老套了？我要讲婚姻的意义吗？我要告诉他们婚姻是一男一女吗？啊，那不是在教堂里面了啊！我今天讲完之后可能会有人告我啊！我要该对他们传讲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一样，是的，使徒传讲，是的，神迹发生之后呢，请看下一页，就开始受到逼迫了。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无灾无病的信仰，就等着躺着进天国，然后就所谓的凡事顺利。我们看见的确神大大的运行，神的灵大大的工作，可是他们也受到大大的逼迫。就在刚才读的经文1节到7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们传讲使人复活，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可是撒都该人并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啊，这个党派，所以他们就跟其他人，包括祭司，包括守殿官等等，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利益的组合。他们其实彼此的神学立场、政治立场都不同，祭司、文士他们是相信有复活的，他们知道有弥赛亚，可是他们却跟罗马的这些官员啊，后面看到这些兵丁啊，都来了啊，还有撒都开人，他们好几个不同的团体，他们这个群体来一起来抵挡跟反对这样子的一个讲道，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是被谁钉死的？就是他们这一群人，不是吗？他们几个月前逼迫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之后他们同样也要来逼迫门徒。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真的跟随主耶稣，耶稣受到逼迫，你也会受到逼迫，这是免不了的。如果说你是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真的是主的门徒，你却是样样讨好，每个人都说你好，可能你就有很大的问题，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有人逼迫耶稣，否认耶稣的名，却不逼迫你，那是为什么缘故呢？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World War II German 这样，在德国的教会只有少部分极少部分的人愿意站出来来反对政府来逮捕跟屠杀犹太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在哪里呢？他们明知道这件事情是违背神的，不管是他们是要屠杀犹太人，还是任何另外一个民族，这个都是违背神的。但是有少数的人像潘霍华啊，他们站起来反对，最后他被吊死，一个神学家啊被吊死。那我们是否如今仍然是如此呢？看到一些不合乎神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却就是缄默，我们却安静，我们却选择不要得罪人。我们的信仰假使你坚守的话，你是会受到拦阻，是会受到逼迫的。这是五旬节之后第一次他们受到逼迫。请看下一页。然而面对这么一大群人，这些权势啊，地上权势，不管是罗马的政府，不管是这些祭司长，不管是文士，或是撒都该人，这一群他们真的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了。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今日你敢面对他们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使徒彼得他就曾经三次不认主，他也会胆怯，他也会害怕。可是如今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地上这么大的权柄，政治的权柄，宗教的权柄，另外一边是两个渔夫， just two fishermen to face the authority on earth。 他们没有读过什么样的书，并非大有学问的人啊，我想我们华人都尊重大有学问的人，可是这两个人就是渔夫，没有任何的权柄，也没有武器，他们也不想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可是他们被圣灵充满， They wer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so they are bold. 他们就大有胆量，大有胆量。各位弟兄姊妹，当你面对别人对信仰的敌对的时候，你是否是大有胆量？而且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医治的神迹啊，不是说我们在布道会里面看到有些人啊，只是啊我腰酸背痛突然好了，过几天又痛了。他们是一个明显的神迹，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他的瘸腿，他必须在地上爬行，他不能工作，他却全然得着了医治。这不是一件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然后他们传讲什么？传讲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会发现他们被反对，正是因为他们传讲耶稣的名。后面他们说，这些官长这些祭司长们说，你们不可再奉这名来传讲。他没有说哎，你们不可奉神的名，他没有说你们不可奉这个创造者的名，他没有说你们不能奉这主的名。 You can say God, you can say the Lord, you can say the Master, you can say the Creator, but you cannot sa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你会发现各个宗教都有神，对不对？ Every religion have their own God, their own Master, their own Lord, but only one name,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只有一位。所以他们反对的是这个，他们并不反对你称神创造者。很多科学家他们也相信有创造者，只不过他不知道是哪一位。爱因斯坦也相信创造者，但是他并不相信耶稣。所以这个 critical point 是你愿意，你是否愿意来传讲耶稣的名。因为传讲耶稣的名可能会得罪人啊。那昨天我要讲神呢， 还是我要讲耶稣？所以我还是要讲耶稣，把这个礼物送给这些年轻人。唯有依靠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是否诚实的面对？那上个礼拜啊，我去这个比尔，我们老比尔邀请我参加他们的 AA 的这个 meeting group 啊，这个我去到那里，其实我心里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看到这群人是有困难的人，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酗酒的 alcoholic 呀。然后我们比尔上台做见证，讲到他这几十年来怎样走过，自己能够胜过啊这个醉酒，如今他分享他个人的见证，如何依靠神，承认自己做不到，承认有一个更高的能力是神。我发现在座的里面，的确你会看见三教九流都有，啊，有黑皮肤的、黄皮肤的、白皮肤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他们啊可怜，我反而很尊敬他们。I respect of them because they are honest， 他们是诚实的，面对我有这个困难，我需要脱离罪。我需要脱离这个 addiction 这个捆绑，他们坐在那里，我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是诚实的人，而且那个环境是一个 a safe place， 每一个人在分享他们自己的见证，他们的痛苦，他们如何因着倚靠神来胜过这个醉酒。所以我下礼拜还要再去啊，认识他们，跟他们成为朋友。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不只是一个道理，而是这些人他胜过了醉酒。其实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addiction， 我们不同上瘾，有人是购物上瘾，有人是上网上瘾，有许多的上瘾，更困难的是就是使用毒品等等，有人在性上面上瘾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脱离那样的捆绑，除非圣灵充满在我们内心，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最后这个 AA 的 group 大家，我很压抑，他们最后围在一起手牵手，怎么样？他们是用主祷文来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所有的 alcoholics 男的女的黑的白的黄的牵手一起用主祷文祷告，我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唯有主在当中，这群人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这是圣灵充满所做的见证。我看第三点啊，那最后我们看到这群人啊，祭司长、文士这些官啊，撒都该人来抵挡他们，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有一个明显的神迹，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站在他们旁边，这个被医治的人成为最好的一个见证。所以他们怎么办法呢？只有恐吓一下他们，然后把他们释放。当然如果各位往后面去看，的确后来有人，后来彼得、约翰或是其他人，还有被打的，后来我们也知道耶稣啊，还有其他的使徒，像雅各，后来真的是殉道了，以至于他们说啊，五章41节、42节说，我们是配为主名受这逼迫，这个逼迫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可是教会却越来越成长。基督徒却越来越坚固，被区分为两半，你要顺服神还是顺服人，你要听从人还是听从神。我们看见这些门徒、这些信徒、这些使徒们啊，有多么大的勇气、信心，是他们原本自己没有的。你喜欢听到耶稣的名吗？你愿意为传扬耶稣的名甚至受到逼迫，甚至受到排挤，不要说逼迫好了，在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逼迫，我们可能受到排挤，被拒绝，你不以这名为耻吗？我之前也介绍过，我们看下一页啊，这是北京守望教会的崇拜，从2010年4月份开始，他们因为他们买了会堂了，其实他们花了好几百万了。人民币还是美金，他们买了在北京的一个会堂，一个办公楼， 啊，可是因为当局的一些压力，这个钥匙不能够交给他们，啊，屋主不交屋，钱也付了，以至于他们就选择在户外来聚会，啊，就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这些信徒聚在一起。我们听看下一页，牧师讲到，他是在北京是高考第一名的高材生，很多的信徒、教会弟兄姊妹都是知识分子。律师、老师、学生、businessman， 还有家庭主妇、市井小民，他们在户外来聚会，以及持续到今天有两年多的时间。看下一页，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那究竟是他们是非法的、是违法的呢，还是有关当局违背了宪法所赋予人民宗教自由的权利？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也特别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经过试炼之后你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信仰不是来到教会我们唱唱歌拍拍手，我们待会就收一下奉献啊，然后我们就吃饭聊天，啊，那是社会的一个社团，校友会、同乡会、啊，合唱团等等等等，都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可能会受到逼迫的。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真的？那最近在台湾有许多明星歌星信耶稣啊，所以他们很快就被人邀请上台去做见证，同时在电视里面做见证。可是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发现，哎，他的言语行为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比如说在同性恋婚姻这个立场上，那许多艺人他们不愿意来选择圣经的立场，因为他们许多朋友都是这样子，他不想得罪他们的朋友。如果他们这些歌星明星他们到国内啊去演唱赚钱，好几场好几场，他们宣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也希望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如果遇见今天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在国内受到逼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如何呢？比如说我是某某歌手，我到了北京去开演唱会，我看见有这一群人基督徒在户外敬拜，我敢跟他们站在一起吗？我敢认同他们吗？如果跟他们站在一起唱诗歌，可能明天我在武汉，我在大连，我在深圳的演唱会我就会被取消了。你愿意为主付上这个代价吗？也许我们不要讲那么大的事情，不要讲那么大的事情。如果各位或是弟兄姊妹出信弟兄姊妹，如果你连守这个主日，今天没有人拦阻各位来教会聚会对吧，可是如果你连来到教会，不管是这个教会是另外其他教会，你连守主日你都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如果你连每天你自己打开圣经读经祷告都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没有人拦阻你得到这本圣经。我们在美国太多资源这么丰富，没有人拦阻你，可是你却不愿意主动来寻求神。有一天真的是逼迫试探试炼来到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坚守得住吗？是的，我们看见初代教会神大大的工作，神迹奇事，同样的也有大大的逼迫。其实外在的逼迫你会发现信徒越来越成长，在东方在亚洲啊，如果我是政府当局啊，我真的是不要去逼迫教会，你越逼迫他越成长，这是有历史的证据的，像罗马帝国一样，你越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就越成长，因为留下来的基督徒都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为这个信仰摆上甚至牺牲生命，像彼得像约翰像雅各一样，真正的信仰才能够来感动人。但是你会发现更大的危机不是逼迫，是试探，是文化。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圣经，可是我们却一点一点一点的来遗失了我们的信仰。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诚实的要来面对你， 我们是否真的来认同，真的来看重这个信仰过于其他的一切。当我们坚守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在我们家人当中被排挤、被拒绝。主啊，帮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愤怒的基督徒去指责别人。主啊，赐给我们那样子的智慧，那样子的爱心，能够用圣灵大能所充满的见证来带领我们身旁的人，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朋友，来认识你这位主，是医治安慰的主，是救恩的主。当我们遇见试探、试炼、逼迫的时候，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也特别要为世界各地，无论在亚洲，在中南美洲，在回教世界，有许多信徒因着信仰受到逼迫、受到捆绑，甚至牺牲生命。主，求你安慰，求你鼓励，也求你坚固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个逼迫、这个患难是暂时的。我们知道地上的权柄是不能够胜过福音的大能。我们赞美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